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很多老年人呢确实都有点不太适应啊，就觉得好像吃不好睡不好，有点苦夏的感觉，这样呢好像整个的这个抵抗能力也会下降，然后身体呢感觉不是特别舒服，尤其是失眠，实际上会给很多的老年朋友带来很多的不适。 而且这个夏季的失眠啊，可能也是非常不舒服哈。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呢，我们夏季养生的过程当中呢，是说要睡得要晚一点，而且呢还要起得早一点。那么晚上的这个睡得晚，加上早晨的起得早，那么这个觉呢，睡眠的时间是短的啊。那么在夏季呢，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为了要养好我们的心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在中午呢再睡一觉，就是中午的午饭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进行一个睡眠，然后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温度也是高的。我们听众朋友呢做一些户外活动呢可能也不是很方便啊，这个气候条件不允许，所以这个时候也保证一个充足的午间的这个睡眠，对养好我们的心脏啊，对夏季养生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啊，这是夏季养生的一个原则。那么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呢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天黑的就晚，我睡的时候呢睡得就晚，但是躺下呢半天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天亮了， 对， 然后又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夜间睡眠就不足哈。其实 这种就是睡眠时间相对比较短的话呢，就更要求他的睡眠质量要高。 而且在夏季啊，是我们自然界和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呢都比较容易修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睡眠好，可能整个的这个夏季养生啊就非常的好。那么到秋天的时候呢，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身体状况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夏季的这个时间段里，晚上休息不好，那么我们中午的那个补午觉，如果在补的不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整个的这个夏季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些缺陷和缺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利于中老年朋友秋季和冬季的这个身体健康。 当然了，刚才咱们说的是更多的环境和气候和季节造成的很多老年人睡眠不好，但是也有一些呢，所谓的器质性的疾病造成的，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头疼、失眠，那这些原因，会归结在哪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呢？ 这个啊。头疼、失眠，甚至是还有这种情绪的障碍啊，这个一定跟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是有关系的。那么脑组织长期的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局部呢就会产生一些脑组织的这些坏死。那么我们的脑细胞死亡了以后，它是不可以再生的。那么这些脑细胞凋亡的数量越多，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年人呢，一个退行性的变化就越重，比如说记不住事儿，对吧？这种记忆力的下降，比如说情绪的障碍，也特别容易这种脾气就是情绪都很不稳定，说发脾气就发脾气，说这种不好的情绪上来了。撑一下这个火儿就窜出来了啊，然后呢晚上又睡不好觉，白天呢头是晕乎乎的，然后又伴有头疼的这种症状啊，晚上失眠，白天头晕头疼，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呢就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多乐子了，然后心呢也很烦，负性情绪呢也比较高，家庭的关系呢也不是很和睦。其实这个呢都跟老年人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坏死跟脑动脉硬化之间是有关系的。 像这些问题啊，比如说脑组织缺血缺氧啊，脑组织的缺血啊、缺氧造成它的这个坏死啊、甚至是动脉硬化等等哈，很多人呢一听这样的词呢都觉得好像非常严重啊，这个病非常的严重，但是恰恰像这样的一些病症啊，很多老年人都有。 都有。而且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的进展的。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脑动脉硬化啊，它也是慢性进展的一个过程，可能从四五十岁就开始，刚开始呢轻度的一个指这种记忆力的减退啊，老年人也不以为然，觉着哎呀这种人上了年纪了嘛，记忆力下降很正常。有的老年人呢就好发脾气啊，情绪障碍，可能心想这个老了就是觉得社会活动少啦，是不是这种情绪不稳定啦，抑郁啦，他也不当回事儿。实际这个最本质的问题是我们脑组织的问题。因为动脉硬化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第一个是自然的会有动脉硬化形成。第二个就是如果您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症，或者是你有肥胖这种情况哈，这种情况下就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脑动脉硬化呢就表现在颈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表现在我们脑组织里面的小血管的硬化和微血管的硬化。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这种脑软化呀，脑组织的坏死造形成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病呢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说你说人的这个脑梗吧，就是脑中风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也是一个慢性的进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听起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呢，可能这个症状有的人轻有的人重，就是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有这种疾病存在。 没错。而且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产生了，他只要没有说急性爆发或者说危及生命了，他自己往往真的是不太在乎。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改善和预防这样的情况显得特别重要。 对。其实这个呢改善和预防啊方法也比较简单。比如说您有头晕头疼失眠这样的症状，您有这个负性情绪这样的症状啊，总觉得是哎呀不开心吧，闷闷不乐吧，或者是老年人也好发脾气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力下降的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哈。其实这个呢您就要认清楚，这个跟我们的脑血管堵有关系，跟我们的大脑缺血缺氧脑组织的这种坏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要积极的改善。那么改善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啊，我们脑组织的这个结构呢它非常特殊，脑血管呢它有四层膜，那么这第四层膜呢就是对大脑组织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说无论是这种对脑组织有伤害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呀都透不过这第四层膜，我们医学上把它叫血脑屏障。还有呢绝大部分的药物是不能透过血脑屏障的，因为很多药物呢它是有这种副作用的，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甚至这个功能呢就是给我们的脑血管都设计了第四层膜血脑屏障。所以呢这个其实绝大部分药物是透不过这个血脑屏障的。那这个药物透不过 脑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所以呢你要改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坏死的这种情况也不容易。那么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选用茶色素。因为茶色素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它第一是它有水溶性，第二呢是它分子量小，分子量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它能透过血脑屏障。它能透过这个血脑屏障呢，它就能对脑组织的缺血缺氧有一个改善的作用。而且中老年朋友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呢，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的病变。那么平时只要是我们每天补充够一定剂量的茶色素，因为它能透过血脑屏障嘛，它就可以逐步的缓解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脑细胞的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坏死，造成的脑细胞的凋亡。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年朋友就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慢慢的觉得脾气不那么大了，睡眠呢也香了，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呢也长了，睡眠呢也有深度了。原来觉得躺下怎么半天睡不着啊，现在觉得入睡没那么困难了，而且呢也不早醒了。这晚上一睡得好呢，白天的这个头晕头疼这个症状呢也没了。那么同时呢，觉得我这个记忆力呢最近也没有下降的那么厉害了，这些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说呢，如果有些老年朋友有这个头晕啊、头疼啊、记忆力减退啊、睡眠不好啊、脾气暴躁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也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通过贺主任的这个讲解的话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茶色素的一个事儿。茶色素呢应该说是茶叶当中提取的一个成分了，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关于它的情况再具体跟大家说。如果您对于茶色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八点半之后啊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我们为了解决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现在呢正在举行就是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一个免费赠送的活动啊。我们对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啊，都可以免费领到它，同时还将给您制定啊健康管理方案。这点呢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啊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 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说到茶叶呀、它是咱们中国发明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了啊。一说起说爱喝茶，人肯定说是这个中国人啊。甚至现在咱们亚洲很多国家呢，也都爱喝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哈茶里边呢有很多的有益成分啊，比如说像茶多酚等等的啊。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医学的进步哈、科学的发展呢，从茶叶当中又萃取出了很多更加对人体有益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茶色素。 对，就周老师刚才您说的，我们国家是这个种茶产茶的，茶叶的故乡。那么在古代就有记载啊，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那么这个神农尝百草，他中了毒以后呢，他就到了一棵树的下面啊，他就发现有很多树叶，他这个时候已经都昏迷了，不省人事了，然后最后他就抓着树叶就开始吃啊，就想着这个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啊，这种情况。结果呢，吃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以后呢，他怎么奇迹般的好了？好了以后呢，他就扶着这棵树就说，哎呀，这是一棵什么仙树啊，要查一查呀，查一查。后来呢，知道这棵树呢就是茶叶树。后来呢，这个茶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就证明这个茶呢有解毒的作用，解百毒的作用。那么后来呢，我们国家就立项了，茶叶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物质呢？可不可以药用呢？我们来做个立项来研究一下。这个立项呢也非常不容易啊，经过了3-5年、15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在75、85、95啊这3-5年计划当中，用了15年的时间来研究茶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物质哈。刚才周老师您说了，我们一般人喝茶喝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就是我们平时泡的这个茶能把这个茶多酚能泡出来能喝，茶多酚其实就已经有很好的作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科学家又研究了，那么剥开这个茶多酚里面是什么呢？有没有更精准的这种药用的物质呢？就进一步的研究，后来就从这个茶多酚里面提取出来了茶色素。 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查询和浏览的话呢，可以来查一下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这可是一个大部头的一本书哈。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呢来浏览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 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现在呢，很多的老年人在夏季呢，确实有这个头疼啊、头晕啊、失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刚才您又推荐了这个茶色素哈，那他们怎么来共同来进行改善呢？ 嗯，因为这个茶色素啊，它的作用呢，它就是我刚才说过了，一个是它能透过咱们血管的那个第四层膜血脑屏障啊，再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通过理论上的研究呢，知道这个茶色素被提取出来以后呢，茶色素分为三种，一个是茶红素，一个是茶黄素，还有一个呢是茶褐素哈，哎，这三种色素的茶叶里面提取出来的物质呢，它都能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那么进去了以后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茶褐素呢，起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不让血管内膜发生伤害，不产生斑块。那这个时候呢，脑血管里面的氧啊、营养物质啊运送的这个道路呢，它就畅通了。哎，这个时候呢，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呢就阻止了它的形成了，旧的斑块降解了，新的斑块不再形成了，这是茶褐素的作用。那么茶红素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对这个脂代谢有非常好的调节功能。哎，高密度脂蛋白呢可以升高，低密度脂蛋白呢可以下降。哎，而且这个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它都可以让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那这个时候脂代谢平衡了，哎，那么脑血管呢就通畅了，哎，这个时候斑块的问题呢就得到遏制了，哎，那么脑血管血流通畅了，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头晕呀，对吧？哎，头疼啊、失眠呀这种症状呢就减轻了。而且呢，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以后呢，记忆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呢，它也能得到解决哈。那另外晚上睡眠的好呢，那这个人呢情绪自然就很顺畅啊，负性情绪就减少了很多。 是的，那实际上不仅是这个病情的这个治疗也好，改善也罢哈，绝对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一定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做针对性的这种改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早晨8点半之后一定呢来拨打电话，把自己的病情呢说清楚，那针对您的情况呢，我们会制定出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确实每个人的病程啊，他的这个病的这个状况啊都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能说用一种办法能够治百病啊。 对，因人而异嘛。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在现代疾病当中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